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人才，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人才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人才，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。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偏爱，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，满面桃花开，我忍不住去采，我忍不住去摘，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，令开令开开。 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人才，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个